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看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，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。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，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由再开始，十个美梦哪里去追踪，温馨的爱哪日会落空，面对抉择背向了初衷，不经不觉世故已学懂，逝去日子经何多少，逝去日子只经何多少，逝去日子打算是多么远，逝去日子拥有多少，逝去日子失去